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五十集。第二天中午，狼外婆的卧室里响起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。等狼外婆出来后，她又换上了一件粉色蕾丝边的裙子，强壮的身体裹在小小的裙子里，似乎随时都能被撑爆。狼外婆扭着小碎步，一点点挪到屋子门口。唐默被辣得没眼睛去看。狼外婆拿起一把粉色的小阳伞，黑色大手按在了门把手上。突然他转身看向唐默说， 你知道怎么看地抓住那只恶心的金毛地鼠吧？ 唐默沉默片刻， 不知道。 你妈妈连这都没教你，该死的，这都要我来教，那你的报酬只剩下六个铜币了，不是五个铜币，一个子儿也别想多要。 狼外婆气冲冲地扔下了小阳伞，走到唐默跟前。狼外婆拿起了一个粉色坛子扔给唐默， 七天后就是播种的季节，听说马戏团的团长得到了一样宝贝，我得去看看。我去看宝贝的这七天，你给我好好看着后山的那块地。 狼外婆走到窗边，唐默也跟了上去。穿过窗户，唐默看到了一片比院子里更广袤的菜地，黝黑的泥土早已被人翻过，只差播种。这片菜地坐落在一座山的山脚下，唐默目光一闪，看向那镶嵌在山壁上的九个大洞。 那些该死的地鼠，什么时候又挖出了一个洞？ 狼外婆气得牙痒痒。 今天是第一天，你要在每天下午的六点整把食物放进其中一个洞里，然后藏在洞里，等那只金毛地鼠出来吃食物，你就赶紧把它抓住。 唐默立刻明白，这或许就是自己接下来的任务。他询问道， 随便放进哪个洞都可以吗？一共有九个洞。 狼外婆理所当然地说， 当然，只要你把食物放进那个洞里，你再站在那儿，那只愚蠢的金毛地鼠就会以为你是要投喂它。金毛地鼠最喜欢你们地底人了，只要你和食物站在一个洞口，它就会相信你。当然，只有八成概率它会出现，还有两成概率出现的会是黑毛地鼠。 唐默皱紧眉， 黑毛地鼠会怎么样？ 黑毛地鼠最喜欢吃你们地底人了。 狼外婆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。 把地底人的脑袋揪下来，再蘸上新鲜的番茄酱。哦，那真是世上最美味的东西。不过我可不推荐你在第一天就去捉那只金毛地鼠。这七天是地鼠刚刚结束冬眠出来觅食的季节，金毛地鼠比黑毛地鼠懒惰，总爱多睡一会儿。第一天出现的往往都是黑毛地鼠。至少有五成概率吧。 唐默把这些话全部记在了心里，同时问道， 我从哪儿拿食物给金毛地鼠？ 狼外婆奇怪地看了唐默一眼。 你手里的坛子呢？把属于你们地底人王国的随便什么东西放进去，就会变出金毛地鼠最喜欢吃的地瓜。天知道那愚蠢的金毛地鼠为什么那么喜欢你们地底人。地瓜哪里有地底人的肉好吃？鲜嫩的地底人的肉。 狼外婆吸了口口水，目光在唐默的身上依依不舍地停留。唐木的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任务雏形，他最后又问道， 七天内随便哪一天我抓到金毛地鼠就可以了吗？ 那当然，但如果七天后我回来时 看不到金毛地鼠。 狼外婆嘿嘿地笑了一声，拿起小阳伞，开门离开屋子。她感慨期待的声音穿透门板，传进屋子里。 地底人的肉啊！ 一道响亮的声音响起。 叮咚，触发主线任务，怪物山谷愉快地打地鼠游戏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怪物山谷里只有一只金毛地鼠；第二，一共有九个洞口；第三，怪物世界和地球一样，以24小时为一天；第四，将任意属于地底人王国的东西放进粉色坛子，可以得到一个金毛地鼠最爱吃的地瓜。食物必须在6点整放进洞口，否则无效。第五，当玩家与地瓜站在同一个洞口时，金毛地鼠出现概率为 80%， 黑毛地鼠为 20%。 第六，第一天金毛地鼠的出现概率为 40%， 黑毛地鼠的出现概率为 60%。 第七，玩家每天只能在一个洞口放置食物，放置两个洞口以上或玩家与食物没有站在同一洞口，金毛地鼠出现概率为零。第八，播种前地鼠只在洞穴里活动，狼外婆每年只种这一次庄稼。可恶的金毛地鼠总是爱偷吃，如何抓到它令狼外婆头疼不已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忽然想，或许她那可爱的外孙女会有办法。 唐默将粉色坛子放到桌子上，从坛口向里看，打算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砰！一道响亮的开门声从身后传来，唐默的手第一时间按在了火柴纹身上，转身向后看去。只见穿着小洋装的狼外婆挪着小碎步走进家门，拿走沙发上放着的粉色小包，发现唐默在看自己，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，说： 记清楚时间，要是七天后我回来的时候没看到金毛地鼠，你就是我的晚餐。 又是一道轰隆的关门声响，仿佛地震，整个房子都随之震颤，唐默的身体也随之震动了两下。唐默走到窗边，看到狼外婆慢慢消失在山道上，他眯起双眼，转头再去看那只坛子。唐默抬起头，看了眼沙发旁边的粉色小闹钟， 现在是第一天，中午12点半。 这次公塔游戏的主线任务一共给了唐默七天的任务时间，且怪物山谷的时间计算方式和地球一样。 这样的话，我是11月30日下午5点多进入游戏的，按时间推算，现在应该是12月1号了。 唐默仔细地将黑塔刚才颁布的游戏规则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他有七天时间去抓一只金毛地鼠，只有在每天下午6点整把食物放在洞口才能吸引到地鼠，错过时间则食物失效，所以一共有七次机会。第一天金毛地鼠出现的概率是 40%， 其余每天出现的概率翻倍是 80%。 如果他在七天内每一天都按照正确的游戏规则6点整在某个洞口放置食物，然后不违规则地站在洞口里等着，那么金毛地鼠七天都不出现的概率是 0.000192。 反过来说，七天内抓到金毛地鼠的概率是 0.999808， 这个概率大得吓人。唐默虽然觉得自己的运气不算太好，但是也不至于在这种概率下还捉不到一只地鼠，除非这个游戏本身有问题。唐默思索了许久，没有得出一个答案，最后决定先看看自己现在拥有的道具。狼外婆不在，他走到沙发上坐下，将坛子放到茶几上。 任意一个属于地底人王国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地瓜，任意的东西。 唐默的目光一转，看向沙发缝隙里的那团地底人头发。 撕拉一声，唐默把这团黏糊糊的头发从缝隙里拽了出来。他小气地拽了一根头发丝放进坛子里。过了片刻，坛子没有任何动静。唐默顺着坛口低头一看，那根头发还躺在坛底，并没有变成什么地瓜。 是不够吗？ 唐默皱起眉头，直接放了一大把头发进去。等了大约一分钟，坛子忽然剧烈震动起来，粉色的坛子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，好像上世纪老式卡拉 OK 里的五彩霓虹灯，灯光四射，在房子里的每个角落都照射出刺眼繁复的彩色光斑。唐默眼也不眨地盯着坛子，足足看了三分钟，坛子闪烁的灯光终于熄灭，最后只听一道轰隆巨响，接着是一股恶臭铺天盖地的袭来。哪怕唐默接受过马里奥的帽子的熏陶，刚闻到这种味道时也被熏得差点晕过去。唐默忍住恶臭看向坛子，只见从坛子的坛口一条隐形的线无声地往下滑去，直线经过的地方，坛子的粉色变成了浓浓的黑色。当这根线滑到坛底，整个粉色坛子全部变成了黑色。唐默心中一惊，暗道， 这个任务难在这里，很难得到食物。 没给唐默思考的机会，一个黑漆漆的东西突然从坛子里蹦了出来，砸在了唐默的腿上。坛子外表的黑色慢慢消散，再次变成粉色。唐默一脸错愕，拿起这个好像被烤焦的黑色不明物体，看着茶几上的坛子，一行行小字慢慢浮现在坛身上。 一坨早就腐烂的地底人的头发啊，呸！ 唐默无话可说。唐默扔进坛子里的是头发，被吐出来的是一坨焦黑的不明物体，散发着可怕的恶臭。唐默捏着鼻子检查这个东西，他用一把小刀把这坨屎一样的东西切开。当黑屎被切开后，唐默低下头观察了许久，最后面无表情地得出了结论： 烤焦的屎一样的地瓜。 仿佛在应和他的话，粉色坛子又闪烁了一下光芒。哪怕不把这东西放到洞口做实验，唐默也猜得出来，这种东西绝对不可能吸引到金毛地鼠。唐默拿起坛子，抚摸着上面的小字， 腐烂的地底人的头发，意思是说那些头发被放得太久了，已经不能算作是地底人王国的东西，无法转化成食物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任务确实稍微有点难度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